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北京music radio，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Reason X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小时融合跨界音乐能量 ，Fusion 240分钟体验直放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潮流 ，90s eighties and today's heats， 活力 ，Electronic Dance Music and Remix。 我是 Mr. 长常小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eason 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四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the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Love's in the air。 Mix it right.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来到今天我们节目第一个小时的爵士音乐的时间当中，来听听看这样的一种跨界的爵士音乐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一种周末的吃放体验了。来自于 D-Face 带给我们的 Atel May Cocktail， 一杯鸡尾酒，味道很不一样，而且颜色也肯定是不一样的。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把这样的一杯酒的味道变化一下，听听看在酒当中的幸福是什么味道和什么颜色的 Happiness 送给大家。 Here comes the beats, coming for tempo. Across the sea, across the deep blue sea, across the deep, across the sea, across the deep blue sea, across the deep blue sea.Selfless winging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到底在音乐当中我们能够听到噩梦更多一些，还是听到的就是美好的事物更多一些呢？我觉得可以通过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这样的一种跨界的爵士音乐，给到我们一种不同的听感。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查询到本期节目的歌单。首先您可以来赶紧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叫做主持人常小航，关注之后可以看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歌单咯。当然除此之外，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更多的内容应该是从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2点到四点钟，以及凌晨的2点到4点钟，这两次的播出时间都会有不同的一种听觉状态，无论是下午还是在夜里，我相信每个人的听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的音乐不会变化，因为音乐会随着我们的心情进行自动的变化。 Spatico 一起来听。 So I get lost on busy boulevards Forgetting about my mission that you, angel devil? Cultivate my indecision. Keep it on the down low. Appreciative spirit. Winter burn, winter fall. Depletive spirit. Is that you, angel devil? Yeah. I gotta get some funky feeling inside my soul. But I have my reservations to keep it on the down low. Hang about with me, mate, you know. I'm showing some places, meet some good people, you know.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next in Here Comes the Beats. Here Comes the Beats, coming for tempo. 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意地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 望着夕阳沉入海里，两个人闪烁的倒影，在灿烂的故事中要转身回到平静。看过世界壮丽风景，经历爱的可歌可泣，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行至远，由零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 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弱气压场的影响，夜间到白天本市扩散条件有逐渐不利的趋势，大气透明度会慢慢下降，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应该避免大运动量的户外活动。夜间的最低气温预计为-3度上下，远郊区及山区的气温会更低，天气寒冷，早晚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夜间晴间多云，东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s Groove。 My heart is filled with gladness. Oh, look. The orchestra's getting ready. Dance with me, George. Stole a car in the streets of Panama. Went too far in Bogota. my pride to be。 在 Holiday 当中就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疯狂的舞步呈现，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我们节目里边所听到这样的些许爵士音乐都是有点点小跨界的哈，其中有各种各样的采样，包括有老式留声机的采样，包括有一些电子音乐鼓点的采样，还能够听到这样的一种好像是录音带卡碟的效果。但是呢，他们放在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的唱法和音乐当中一点都没有违和感，我也不知道是为些什么。那是因为我们的听觉的这样的一种接受能力是越来越强了吗？是的，所以要恭喜各位能够用这样一段时间去让我们的心灵和整个头脑释放一些，在周末就应该这样子，对不对？刚刚的一首音乐叫做 The Mambo Crate 啊，叫做疯狂的舞步啊。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让我们分享更多的爵士跨界音乐，感受一下 Tango 啊，这样的一种 Tango 跟平常我们的 Tango 还不太一样。那么 Tango for Spy 到底什么味道？听听看 Spy Take 5 他们怎么唱，怎么用音乐表达 Tango。 Coming for Temple. Jump For Me 来自于 Buddy Rich 以及他的乐团带给我们这样的一段传统的爵士音乐作品，但是能够让我们的情绪瞬间被激发出来哈，那就是因为这样的爵士音乐特别的火热，特别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间当中慢慢的去用这样的音乐给自己激发一下你的活力，焕活一下你的青春。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让我们通过音乐叫醒我们自己， Call YouLove's Labor's Lost 来自于 D-Face， 而稍后还会有来自于 Type 5他们的音乐作品 Who's Talking the Blame，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记住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另外也不要忘记，想要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查询歌单的话呢，方法很简单，马上打开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常小航，可以看看我们每期节目的歌单是什么样子的。 There's Shakespeare on the phone again. Mentions his days with Juliet.Complains about this fellow Romeo and all the trouble and all the trouble that he Remember when you failed the other day? When you tried to tame Catherine? When you tried to tame Catherine?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aking the blame， 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在今天节目第一小时最后呢，也是希望您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的精彩的音乐内容。稍后的音乐时间一定不能够更加的沉浸下去，而是应该更加的激活我们的活力啊，焕发新生态。当然也希望您能够来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稍后一个小时我们的音乐将会能量满满。 Stay tuned， 一会儿见了。

You're listening t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小时的潮流热门单曲的一个混音的部分。刚刚那样一首歌曲叫做 Feeling， 那来自于 BBKing、啊、不是 BB King 啊，是 BB Diamond， 开个玩笑而已。那么 BB Diamond 呢，是一位新人，而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当中，可以听到我们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一种带有海风的气质。而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感受一下来自于声线迷人的 Galen Crew featuring Brandy Duran 带给我们的 Till Love Is All， 以及来自于 Bruce 我非常喜爱的一个乐团他们的作品 Peach。 Till Love Is All We KnowTill love is all, till love is all, till love is all we know、oh. Feel my heartache deep inside, I can see your pain, how we're never satisfied. Till it strikes like lightning through the dark, and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That's why we'll never let it die.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zor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Cold, young and old, all the more I know. 这是来自于 Bruce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叫做 Peach 啊，桃子，来自于 Bad Sounds Remix 的版本，你还喜欢吗？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继续来关注 KC and Sunshine Band， Keep it up。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Jess Glynn 带给我们的 All I Am 全新单曲，为你慢慢来送上喽。 Every butterfly I get belongs to you. You don't believe me, but it's true. Show the freckles on my arms, spell out your name. Real feelings coming through. Cause all. Here comes the beats, coming for tempo. 心里该不如在不 make it believe. Oh, she tastes like lipstick and tangerine. All I remember, she grew up in Atlanta, but she moved to the Bay. An uptown beauty you can never escape. Heaven don't have a name.Unpredictable, I gotta tell you, I'll never be the same. I thought she keeps it old school. Throw from Billie Jean, cause she ain't no fool. She can be my beauty queen, I gotta tell you, I'll never be the same. Heaven don't have a name. Heaven don't have a name.Looking for a cheap shot. She'll always be a stranger, dancing to the jukebox. All I remember, she grew up in Atlanta, but she moved to the Bay. An uptown beauty you can never escape. Heaven don't have a name. She keeps it old school. Feels like rock and roll, but got that newUnpredictable, I gotta tell you, I'll never be the same. I thought she keeps it old school. Throw from Billie Jean, cause she ain't no fool. She can be my beauty queen, I gotta tell you, I'll never be the same. Heaven don't have a name. Heaven don't have a name.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了我们来自于另外的两首混音单曲，分别呢是来自于 Kyla Diamonds 以及 Kisco 带给我们的 Blanket， 以及来自于 Omi Flexion 带给我们的 Masterpiece。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分享到更多的时尚潮流的单曲混音，这里是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大家周末愉快。 Keep you warm when the sun goes down. Let's be bandits. Run away, never stop. I know you don't like the sound of your laugh. I know you take 100 photographs. Will you post them on your wall? You don't know I love them all. I know you don't know. You're looking good every angle. Shine like the stars in a Van Gogh. You got my heart saying damn girl, damn girl. Cause every time I look at you, I'm looking at a masterpiece. If you're trying to be perfect, you don't have to be. Put your body on my body and I'll tell you honestly. When I look at you, I'm looking at a masterpiece. Made you a work of art. Let me frame you up in gold. Who that Michelangelo? Beautiful what you are. You looking good every angle. Shine like the stars in a Van Gogh. You got my heart saying damn girl, damn girl. Cause every time I look at you, I'm looking at a masterpiece. If you're trying to be perfect, you don't have to be. Put your body on my body and I'll tell you honestly. When I look at you, I'm 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总会觉得好无力，却又没办法逃避。哦哦哦，别在意谁和谁的关系，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值得被珍惜。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时间在变，初心却不改变，有天都会实现，要现在自由自在，活得痛快，别辜负未来。现在起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 聚同道，行致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

Can you feel it? 这样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我们的中国的一位 DJ 制作人，叫做 MC。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到，就是关于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这样的一个混音带来自于 DJ MC。 那今天我们也会跟您去分享到更多他们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来自于 Danny Daco featuring Julian Kaelin 带给我们的 Hurricane， 以及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的内容来自于 More TrunkSilenty 以及来自于 Media Believe 等等等等好音乐，不可以错过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想了解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可以马上看到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了。 Still care. listening t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情迷，情迷意乱，来自于 DJ MC 带给我们的这样一段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 mixtape dance mixtape。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这样的一种古典非常非常强的 deep house 和 new disco 风格的一种混音，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加增强一些年代感的回忆，在我们小的时候或者是在自己的父母年轻时候，他们听到的一些个所谓的 disco 的音乐啊，就应该大概其是这样子的吧。那今天我们要邀请各位听友们来通过这样的一种音乐的节奏来去感受一下在周末时间的听感的变迁，第一个小时的爵士音乐，然后还会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潮流热门单曲的一个分享时间，包括有 remix 的时尚混音，那更不能够错过我们耳边这样的一些个电子音乐混音带了。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再次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 Razormix 节奏驾到， 稍后的音乐更加精彩，也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更多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内容了。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记住我们的播出时间就是每个周六跟周日，周一到周五没有哦，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查询我们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咯。来自 DJ 制作人 MC 带给我们的意乱情迷，希望你能够来喜欢。 Here comes the beats， 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志远